你好，我是宝玉。前不久呢，我所在的项目组啊，完成了一个大项目，把一个网站前端的 jQuery 代码呢，全部换成 React 代码。设计改动的项目源代码呢，文件有100多个，就变动的代码呢，至少几千行。就最终上线以后呢，出乎意料的特别稳定，只有几个不算太严重的 bug。能做到重构还这么稳定呢，是因为我们技术水平特别高吗？当然不是。还是同样一组人呢，一年前做一个比这个还简单的一个项目，上线之后呢，却跟做噩梦一样，频繁的出各种问题，导致上线之后呢，不停的打补丁，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逐步的稳定下来。这其中的差别啊，只是因为在那一次失败的上线之后呢，我们总结经验，逐步增加了自动化测试代码的覆盖率。等到我们再做大的重构的时候呢，这些自动化测试代码就能够帮助我们发现很多问题。当我们确保每一个以前写好的测试用例能够正常通过之后呢，就相当于把 bug 杀死在摇篮里面，再配合少量的人工手动的测试，就可以保证上线后的系统呢是稳定的。其实对于自动化测试呢，我们专栏已经多次提及，它是敏捷开发能快速迭代很重要的质量保障，是持续交付的基础前提。所以今天呢，我将带你一起了解什么是自动化测试，以及如何在项目中应用自动化测试。自动化测试呢，并不难理解，你可以想想人是怎么做测试的。首先呢，根据需求写成测试用例，设计好输入值和期望的输出，然后呢，按照测试用例一个一个的操作，输入一些内容，做一些操作，观察呢，是不是和期望的结果一致，一致呢就通过，不一致呢就不通过。那自动化测试呢，就是把这些操作呢，用程序脚本来完成，本质上啊，还是要输入和操作，要检查输出是不是和期望值一致。只要能按照测试用例操作和检查，其实是人来做还是程序来做，结果都是一样的。不过呢，自动化测试有一个手工测试没有的优势，那就是可以直接绕过界面，对程序内部的类呀、函数进行直接的测试。如果有一定量的自动化测试代码的覆盖呢，相对来说软件质量是更有保障的。而且啊，一旦实现了自动化，每测试一次的成本呢，其实大幅降低了，几百个测试用例呢，可能几分钟就跑完了。尤其是每一次修改完代码合并到主干之前呢，把这几百个测试用例跑一遍，就可以有效的预防修复一个 bug 而产生新 bug 的这种情况产生。但现阶段呀，自动化测试还是不能完全替代手工测试的。有一些测试呢，自动化测试成本比手工测试成本要高，比如说测试界面布局啊、颜色啊，这些还是需要一定量的手工测试配合。现在说到自动化测试啊，已经有了很多概念，除了大家熟悉的单元测试，还有像集成测试、 UI 测试、端到端测试、契约测试、组件测试等等。而很多时候呢，同一个名字啊，还有不同的解读，很容易混淆。而对自动化测试类型的定义方面呢，Google 的这个分类方法我觉得是比较科学的，根据数据呢做出决策，而不仅仅是依靠直觉或者说无法衡量和评估的内容。谷歌呢将自动化测试分成了三大类，小型测试、中型测试和大型测试。我们现在假设我们有一个网站，基于三层架构，业务逻辑层呢，它的类叫 User Service 类，数据访问层的类呢叫 User Data Access 类。那我们将以用户注册的这个功能呢来说明几种测试方法的区别。那么小型测试呢，就是为了验证一个代码单元的功能，比如说针对一个函数或者是一个类的测试。我们平时说的单元测试呢，就是一个典型的小型测试。比如像 user service 这个类呢，它有一个注册用户的函数，那我们现在要对它写一个单元测试代码。那么看起来呢，就像下面这个样子，我简单描述一下这个截图的这个代码的逻辑啊。就首先呢，我们要就是说创建一个 user service 类的实例，同时呢，我们跟这个有一个模拟的 user access 的这个类呢去绑定。也就是说，这个用户 user service 类呢，它不是访问真正的数据库，而是说用一个模拟的数据访问层来代替。然后呢，我们创建一个新的用户的这个数据对象啊，用户名呢是 test， 密码呢是 password， 然后我们在调用这个 user service 的 create 方法呢，去创建一个用户的实例。那么创建之后的结果呢，我们对它进行测试。我们期望呢，它的状态是这个已经 approve 了， 这个用户名呢还是跟以前的一样。那最后呢，执行完了检查之后呢，还要把这个创建这个新用户进行清理，因为下一次的话再执行的话，就可以保证用户不会重复。这样呢，就是一个很基础的、很典型的单元测试代码。通过这样的测试代码呢，你可以清楚的知道 user service 类的这个 create 这个函数呢，是不是能正常的工作。这种小型测试的运行啊，它不需要依赖外部。如果有外部的服务，比如说像文件操作啊、网络服务啊、数据库等等，它必须要使用一个模拟的外部服务。比如说像上面的例子呢，我们就使用了一个叫 fake user data access 这样的一个模拟数据库操作的类。实际上呢，它不会访问真实的数据库。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小型测试呢，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完成。中型测试呢，就是验证两个或者是多个模块应用之间的交互，通常呢也叫集成测试。如果说要对用户注册的功能写集成测试，那么就会同时测试业务逻辑层的 user service 类和数据库访问层的 user data access 类。其实跟上面的逻辑呢差不多，只不过呢这次我们是用了真正的 user data access， 而不是用了一个 fake user data access。 但是呢在这儿呢，我们为了提升效率呢，我们可以就把它这个 user data access 的模式呢设置成一个内层的数据库，比如像 MongoDB 它实际上是有内存的模式的。那么整个过程也是类似的，创建一个 user service 的实例，然后呢连上这个 user data access 类，然后呢创建一个测试的用户，用户名是 test， 密码是 password， 然后那么再检查这个用户创建之后的状态，它是不是 approve， 然后是不是这个用户名跟之前是一样的。最后呢完了之后，我们还要把这个测试用户的数据清理一下。对于这种中型测试啊，就可以使用外部服务，比如说文件操作、网络服务啊、数据库等等。那么可以模拟，也可以用真实的服务。比如说上面这个例子啊，就是用真实的数据库访问类，但是使用的是内存数据库。这样呢，就可以提高性能，也可以减少依赖。至于中型测试要不要使用模拟的服务呢？有个简单的标准，就是说你看看能不能在单机的情况下完成集成测试。如果可以呢，就可以不需要模拟了。如果不能呢，就需要模拟，避免外部的依赖。大型测试呢，则是从比较高的这个层次运行，就把这个系统啊当作一个整体来验证，就是像一个黑盒子，那会验证系统的一个或者是所有的子系统，那从前端一直到后端的数据存储。大型测试呢也叫系统测试或者是端对端测试。如果说我们要对用户注册写一个端对端的这个测试的例子呢，那么看起来可能是这样子，就是说跟之前呢有点差别，就是说我们在这儿的话可能要就是说模拟，其实是模拟一个用户的怎么去在浏览器上操作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首先的话，我们会用一些前端的框架，比如说我们在这儿这个例子里面我用了一个叫 Nightwatch 的这个前端的一个测试框架。那么通过这个测试框架的话，我们可以去访问一个 URL， 然后呢可以去检测我们需要的这些页面的这种元素是不是存在，然后呢我们再去在用户名的这个输入框输入我们一个测试的用户名，并且我们加上一些随机数，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保证用户名不重复。然后呢我们可以设置一个测试的密码，最后的话我们再点击呢这个注册的这按钮，然后完了之后我们等个三秒钟大概，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保证这个程序差不多能运行完成了。然后呢我们再检测一下页面的这个上面呢有没有显示一个注册成功的一个消息。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当然可能如果现实中可能要去检测这个页面是不是就点了注册按钮之后会跳转到一个指定的 URL， 但是这个整个逻辑其实是类似的。那么对于这种大型测试啊，通常会直接使用外部服务，比如说文件操作啊、网络服务啊、数据库等等，而不会去模拟。比如说上面这个例子呢，就直接访问测试环境的地址，通过测试库提供的 API 呢去操作浏览器界面，输入测试的用户名密码，点击注册按钮，最后呢检查输出的结果是不是符合预期。那么以上啊就是主要的自动化测试类型了。稍带着补充一个测试类型，那么就是契约测试。这个测试啊最近出现的这个频度比较高，它其实主要是针对微服务的。其实说就是让微服务在测试的时候呢，它不需要依赖于引用的这种外部的微服务，因为微服务啊它经常就是相互之间可能会引用的。但你在测一个微服务的时候，如果说你依赖了这个其他的外部服务，那外部服务它升级了或者是不稳定，你的这个测试就也会导致不稳定。所以呢我们就通常会用在本地呢起一个模拟的运行的一个服务， 这样的话我们既可以保证就是说跟外部是呢有这个交互有连接的，同时呢就是说因为是本地模拟的它也会比较稳定。那么这个本地模拟的这个微服务呢和这个真正的微服务呢它的接口是通过也就是契约呢它其实是同步更新的。就这个啊对契约服务呢更多的说明呢其实可以参考文稿中的有一篇文章叫聊一聊契约测试。这篇文章写得非常详细，建议可以参考阅读一下。那么这种契约测试呢它属于大型测试还是中型测试呢？就谷歌啊针对这几种测试类型呢它列了一张表格，就根据数据呢就给出了明确的区分。那么就是说它从几个维度啊，就是说你首先比如网络访问，对小型测试来讲是没有网络访问的，但是对这个中型测试呢它只会访问本地的网络，比如我本地装了一个这个数据库，我本地起了一个微服务，它只有这种本地的访问。那么大型测试呢它其实是会跨服务器的，就是说它基本上是一个模拟一个测试环境，一个真实的环境，它是像数据库。那么对小型测试来讲的话，它是不会直接访问数据库的，它会用一个模拟的这种数据库访问层，就像上面我们前面那个例子上举的。那么还有中型测试呢，它一般就是会访问数据库，但是通常来讲是本地的数据库，而不是说一个网络的数据库。因为这样的话就是说网络的数据库呢可能会导致就是说两个都在测，然后同时往里面写相同的数据的话可能会出现问题。还有就是说网络如果不稳定也会导致测试不稳定。所以中型测试一般都会是本地的，尤其是像现在基于容器的就本地的一个数据库，每次测试的时候都是会创建一个新的数据库，或者是内存数据库更简单了。那至于大型测试的话，像数据库这种操作的话那就直接是真实环境的。那么对于文件系统的操作呢，其实跟数据库类似的，小型测试呢它也是不会去访问真正的文件操作系统，而中型测试的话它会访问本地的文件系统，那么大型测试的话它可能就会访问远程链啊，或者是甚至云端的这种文件系统。那么至于外部的这种服务啊，就是像小型测试的话肯定是不会访问的，中型测试的话也是就是会采用本地模拟的方式，大型测试呢就是完全是真实的。还有像多线程呀，像系统的 API 这些，就小型测试呢都是不会访问的，中型测试呢是本地它就会访问的，大型测试呢就是完全模拟真实环境。那么最后呢就是说像这个执行时间，像一个小型测试呢大概是在60秒左右，而中型测试呢大概是在5分钟左右，而大型测试呢大概在15分钟左右甚至于更高。那么结合上面的这个刚才就是描述的这个表格呢，其实你就很好区分了，小型测试呢它没有外部服务的依赖，它都是要通过模拟的。中型测试啊它所有的测试呢几乎都不依赖其他服务器的资源，如果有涉及其他服务器的资源呢就通过本地模拟的方式，这样呢本机就可以完成测试。大型测试的话是几乎不模拟，直接访问相关的外部服务。所以现在呢你应该就知道契约测试它也是中型测试的一种了，因为它不需要依赖外部的服务，本机呢就可以完成测试。那为什么像中型测试啊它这么看重就是说能单机运行呢？因为这样啊才方便在持续集成上跑中型测试，你不用担心外部服务呢它不稳定而导致测试失败的问题。上面这张表呢它还反映出来一个事实啊，就是越是小型的测试执行速度越快，越是大型的测试呢执行速度越慢。通常一个项目的小型测试呢不超过一分钟就全部跑完了，而一个中型测试啊包括一些环境的准备的时间呢可能需要几分钟甚至更久，而大型测试呢就更久了。另外啊越是大型的测试写起来的成本呢也相应会更高，所以一般项目里面呢小型测试是最多的，中型测试呢就次之，大型测试的这个代码是最少的。我们通常会用一张金字塔图来描述这个覆盖的比例，所以最顶上呢就是 UI 的最少，中间呢就是中型测试的会是属于中等的，而最底下呢就是单元测试小型测试的。像这样的这个金字塔图呢我们通常也叫测试金字塔。如果你对测试类型呢很感兴趣，还有一篇文章叫测试金字塔实战，这篇文章也讲的就非常详细，可以参考阅读。那怎么样才能写好自动化测试代码呢？很多人啊他认为写自动化测试很复杂，其实啊测试代码写起来不难，它包含四部分内容呢就可以了，也就是说要有准备、执行、断言和清理。那我再把第一段代码呢再贴一下， 就是说你从这个下面这张图你可以看到啊，就是说第一段就是准备，就像我们前面这个说过的，就是说我们先创建一个 user service 的这个类，然后呢创建一个 fake user data access 的类，把这两个类关联起来。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执行，执行做什么呢？就我们去调用这个 user service 的 create 这个方法，把我们这个要创建的这个用户的数据呢传进去，最后呢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新的这个用户的一个对象。那么第三步呢就是断言，断言就做什么事情呢？就我们来判断这个结果是不是我们期望的，如果是我们期望的，这个测试就通过，不是我们期望的，这个测试就失败了。所以我们就可以检测比如说我们这个新用户的状态是不是我们期望的，这个新用户的用户名是不是跟以前相等的，如果满足这个条件的话，这个测试就算通过了。第四步呢清理做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要把之前创建的这个用户呢还要把它删除。因为你想啊，就是说如果我们每一次创建一个同样的用户，那么我们就相当于就是说可能有重复的用户了，就不能第二次就不能创建成功了，所以要把以前的这个数据要清理。上面呢其实还有几个测试代码的实例呢都是这样的一个四部分内容。这是针对写一个自动化测试的代码结构，就对一个同样一个功能啊，比如说用户注册这个功能，通常要写好几个自动化测试代码才行。就一个完整的自动化测试啊，通常要包含三部分的测试。第一部分呢就是你要验证这个功能是不是正确，比如说我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我要能正常的注册账号。第二部分呢就是覆盖边界条件，就是说我要去测一些边界的条件，比如说像用户名为空或者是密码为空这种情况，我应该是不允许注册成功的。第三部分呢就是要测试异常和错误的处理，比如说我有一个用户名呢它已经注册过了，那我再一次使用这个用户名应该是要提示说，哎，用户名你已经被使用了，不能正常的注册成功。所以你看呢，就是说写一个测试代码呢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那么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写测试代码，对不对？现在你了解就是说有哪些类型的测试，如何写自动化测试代码，也许你迫不及待的呢想在项目中实施自动化测试。那么如何为你的项目实施自动化测试呢？要写好自动化测试代码呀，首先你要找对自动化测试框架，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平台测试的框架都是不一样的。那好在现在就搜索引擎很方便，你可以根据一些关键字，比如说用你的语言再加这个自动化测试框架这样的关键字，你就可以找到很多的结果。这里呢我也帮你找了一些，就给你做一个参考，比如说像 web 端的像 Jest 呀，这些我都放了相应的链接，你可以点击文稿呢去查看更多的。那选好自动化测试框架之后呢，你的自动化测试代码其中的小型测试和中型测试最好要能在持续集成的这种环境上运行起来，让自动化测试在持续集成上运行非常重要，只有这样呢才能最大化的发挥自动化测试的作用。因为持续集成呢会强制测试通过才能合并代码，在合并代码之前呢就能知道测试是不是都能通过了，可以帮助程序员呢获得最直观的反馈，知道哪里可能存在问题，这样呢才能真正的做到防患于未然，把 bug 杀死在摇篮里面。你在文稿里面呢还配了一张图，那图呢就描述了就是说自动化测试配合持续集成的一个标准的流程。就你在提交代码之前呢，你先本地要跑一遍单元测试，这个过程很快的，就失败了你需要继续修改。单元测试成功之后呢就可以提交到源代码管理中心，那么提交之后呢持续集成的服务会自动的运行完整的自动化测试，那不仅包括这个小型测试还有中型测试。那通过所有的测试之后呢就可以合并到主分支，如果失败了呢还需要本地修改之后再次提交，直到所有的测试通过为止。对于自动化测试啊，在新项目和老项目之间啊有不同的策略，如果是新项目呢，那么可以在一开始啊就保持一定的自动化测试代码的覆盖率，你甚至还可以试试测试驱动，就 TDD 的这种开发模式，也就是说你先写测试代码再写实现的代码，你保证这个测试代码通过之后呢，最后还要对代码进行一个重构。如果是老项目啊，短期内呢要让自动化测试代码有覆盖是很有难度的，你可以先把主要的功能场景的中型测试写起来，这样的话我可以保证这些主要的功能呢不会轻易的出问题。后面在维护的这个过程中呢，就你每增加一个新功能就同步对这些新功能呢增加自动化测试代码，修复 bug 的时候呢 针对这些 bug 呢，补写就自动化测试代码，就可以保证这种 bug 下次就不会再出现了。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把自动化测试代码的这个覆盖率呢增加上去。你可能会问了，哎，如果我时间紧任务重来不及写自动化测试怎么办呢？那么确实遇到时间紧的情况啊，我建议你也要优先保证呢中型测试代码的覆盖，因为这样呢至少可以保证主要的用户使用场景是正常的，然后呢把来不及写的来不及完成的这部分呢创建一个 ticket 放到任务跟踪系统里面的后面再补上。好了，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呢我带你一起学习了关于自动化测试有关的内容。自动化测试呢分为三类，小型测试主要针对函数或者是类进行验证，不调用外部服务，执行速度快。中型测试呢主要验证两个或者是多个模块应用之间的交互，可能会调用外部服务，尽可能的让所有的测试呢都能在本机即可完成，执行速度呢是比较快的。大型测试的话对服务整体进行验证，执行速度慢。那写好单元测试代码啊，基本结构就是准备、执行、断言和清理。基本原则呢就是要验证正确性，要覆盖边界条件，验证是否有异常和错误的处理。自动化测试啊，一定要配合好持续集成，才能最大化的发挥其效果。那么对于自动化测试的实施呢，开头是最难的，因为需要花时间选择自动化测试框架，需要针对自动化测试框架呢搭建环境，甚至你还要去搭建持续集成的环境。但搭建持续集成啊和搭建自动化测试环境呢，并且保证持续更新维护自动化测试代码，这个技术投资啊一定是你在项目中最有价值的投资之一。搭建持续集成环境和自动化测试框架的事情呢，要做一个正式的项目任务去做，当做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去推进。最后希望你可以思考一下，就你在项目中啊自动化测试代码的覆盖率怎么样，就保持高覆盖率的主要阻力或者是障碍是什么，你打算怎么去完善项目中自动化测试代码覆盖，欢迎在留言区呢与我分享讨论。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些启发，也欢迎把它。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